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大地飞歌》，曲小松带出的《青青的野葡萄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牧羊曲》。

越走路越宽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吴彦泽演唱的《赵贺之歌》。 当歌鸣，

的玛利亚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，可爱的玛利亚。像玫瑰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

来，美丽小娘一起舞踪影，我的青春小娘一样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小娘一样不回来。别的男友友，我的青春小娘一样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小娘一样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小娘一样不回来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长影乐团合唱团演唱的《景颇山歌》，吕继红带来的《小白鹿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月亮》。